子王伦见我姐弟二人武艺高强，是他心中不服，与我比武较量，被我这一刀 怎么样啊， 我就把他给劈死了。万岁见我姐弟二人武艺高强，本该挂我为帅，怎奈我年纪幼小不能领兵，万岁命母亲挂帅出征呢。妈呀，您呐就接应吧。本来就不错嘛， 今天来为娘有话对你言讲。 哎， 今天来好奴才 you 今日作恶多端，欺压良民，扯等人批了就批了。快快与你兄弟送绑。 是。 孙喜唤幽化禀告太君。 你讲啊。 这奴才披丝王伦夺来帅印，那宋王还要孙喜领兵持阵，故而绑坐上殿交换帅印。 哦 帅印今在火， you

不错呀。 哎，我说兄弟，咱们此番上阵，一定要把那分王生擒活捉回来。太祖母说了，叫我帮着你，你帮着我，不许你单枪匹马横冲乱闯的。 那可不成，你那马腿脚那么慢，要是放走了藩王，那还了得？姐姐，还是让我一个人擒拿吧。 哟，还没上阵呢，竟惦着抢头功，难怪说我这马慢呢。 姐姐，你就让我这一回吧。 就这一回。 就这一回。 都得让着你。哦。父帅来了。 咱们迎上前去。 想起你母当年打破天门阵的光景来了。 爹呀，你给我们讲讲当年我母亲打破天门阵的时候是何等的威风啊。 是啊，也好让我们长长见识啊。 好，你母当年打破天门阵之事毫不威武啊。 Thank you. 王伦，那帅印不就归了别人了吗？ 小小年纪休要夸口，你母真令甚言，少时你要小心伺候。 我知道了。 远远望见军情招展，想是你母到教场阅兵来了，随为父一同前往。 是。 你来看，文光小小年纪，他的英气不凡。你们杨家又吃了一碗胡粮啊！ 叔叔夸奖了。 你父亲哪里知道，哪里小场比武，多亏文光。刀劈万轮，夺下帅印，这才将国家的安危又托付忠良之手。满世是满朝文武，国国进步，就是身上也是喜之不尽呐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老先知。我看这文官的本领比你这个做老子的强得多啊！ 半说是一个王伦，就是有他十个八个的，也不是我的对手啊！ 休道放肆！ 哎，不不不不，元帅，你不要看他年纪小啊，他的志气可不小啊！ 此番到了两军阵前，少不得要抢他骨头功的。 不是我夸口，此番到了两军阵前，取那藩王的首级，犹如探囊取物的一般。 不要多口。 妈呀，您是爱信不信？ 不。而小小年纪，口吃狂言，常言道，救兵必败。明日两军阵前，岂不误莫大事？军中有二不捉，回家侍奉太君去吧。 嘿，妈呀，这回可就由不得您了。我乃万岁钦点的先行，难道说您的命军命还能打得过上命吗？ 大大 you 怪文广年幼，看在老夫的份上，饶是他吧。哎，文广，快快与你母赔罪呀！ 妈呀，您就饶我这一回吧。 奴才。 Thank you.